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在职场上打拼的朋友都会经历从入门到成长再到有所收获的过程。影片《穿 Prada 的女王》就以时尚圈为大背景，讲述了一个初入职场的新手在杂志社工作的曲折经历，同时也给观众展示了一道奢华梦幻的时尚盛宴。 Runway is a fashion magazine, so an interest in fashion is crucial. What makes you think I'm not interested in fashion? 刚从大学毕业的安迪来到纽约追梦，误打误撞地成了世界顶级时尚杂志主编米兰达的助理。凭借自己的勇敢和坚强，他终于把一份打杂的工作做到游刃有余。然而在拥有这些光鲜华丽的同时，他却失去了恋人和朋友。在经历了一场职场风云后，安迪最终选择回归平淡朴素的生活。 Now you have no style or sense of fashion. I think that depends on what you're... No, that wasn't a question. You're right, I don't fit in here. I am not skinny or glamorous, but I'm smart. I learn fast and I will work very hard. I've got the exclusive on the Cavalli for Gwyneth. Thank you for your time. 职场就像黑暗丛林，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下，我们必须把重重压力变成工作中的动力，但常常因此忽略了恋人和朋友。穿 Prada 的女王给我们的忠告就是权衡好工作和生活的关系，并且依据内心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。本期星光影院外语佳片，穿 Prada 的女王。 小姐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？ 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 不会。 走廊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间窗外望，我想刚买的书，一本名叫半导体盒，放在床边堆好多，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，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，我要走，不再是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，透露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。 存在

长相不白的男孩。哦，你不在，高兴还是悲哀，你都不在，我受了伤才偷偷好奇。 FM 9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你我都知道拥抱不代表亲切，可能是害怕被拒绝，不敢直接，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，同样皱着眉，却有不同的滋味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大多数心里会想，是时候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了，就像电影《夏威夷男孩》中的利奥一样。于是他来到霍诺卡克镇，开始了一段虽然平淡却刻苦铭心的生活。 あんた将来何になりたい？なりたいもんないの？ なりたいものとなれるもの違うし。 霍诺卡科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老人村，在这里时间变得很慢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平淡而又不失节奏感。内向的利奥在这里遇见了擅长料理的 B 婆婆，爱吃的女老板，会剪复古发型的理发店老板娘，说话夹杂英日文的马来亚，放映电影的古板老头，守着爆米花机成天瞌睡的爷爷，87岁了还整天幻想佩内洛普的老汉，还有那个一脸哀怨弹琴的小胖子。影片淡淡地讲述着他们的生活，没有波澜起伏，没有变态大反派，一切都自然而简单。李奥在小镇里与这些人一起生活，经历着生老病死，慢慢的他打开了自己的内心，学会了诚实地去面对自己。究竟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邂逅，也许每个人看完影片后都会获得不同的感受。 無理かな。 そんな簡単に乱れたらありがたくないです。 そうかも。 本期星光影院推荐佳片，真田敦导演，冈田将生、背上千惠子、长谷川润主演，《夏威夷男孩》。 己，由不得让我放肆任性，怎么我循规蹈矩拼了命付出，你没有回应，听说感情难免力不从心，拒绝不见踪影，你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空气，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防备的眼睛里都是你，说感情难免力不从心，拒绝不见踪影，你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空气，就非得有意义。